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根据这个6月2号我们看到的新闻哈，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在台中的监狱当中自杀未遂。一般来说呢，我这个印象当中监狱当中啊都会有预防犯人这个自杀的措施， 嗯， 特别是像陈水扁这样是非常高级别的犯人，应该是更加要这个严密的保护哈。那但是还是 所以他一尝试自杀很快被人发现了。 对，但是我就很好奇这个怎么样一个尝试自杀法。我今天看到这个台湾法务部的发的新闻稿，还专门配了一张图片，那图片很有意思，他说陈水扁是怎么自杀的呢， 案发现场。 这个案发现场哈，这个台中医院啊，不是台中监狱，监狱里面呢他这个有一个浴室呢，应该是单间的浴室，有一个离地面64公分高的一个冲水的这个龙头啊，就是洗澡的一个连蓬头的搁的地方。然后据这个台湾法务部的这个新闻稿的内容是说，陈水扁当时用3条毛巾拴在这个64公分高的这个地方，64公分高，这个大概就是在腰的这个位置，那理论上是没有办法勒死人的。那但是他就这个，然后拴在这个地方以后呢，人躺平躺下来，同时呢再用手去这个拉这个毛巾，试图达到一个这个自缢的这么一个效果哈。那当然了，这样的这个自杀方法是非常的高难度。 对，后来据说他这么一干呢，就发出干呕的声音， 那 看护就立刻发现了。 这个肯定是你 进来说， 你谁把毛巾勒在脖子上都得发出 干呕。对，然后就干呕，就哎，您怎么了？您怎么想不开呀？结果我看台湾的新闻就这么写到，他说喝花酒都可以除罪，为什么我以国务机要费拼外交，我不能除罪？他说想以这个毛巾自缢来表达心中的强烈不满。 是这个，根据法务部的台湾法务部的说法呢，陈水扁自杀的原因哈是不满之前这个台湾通过的这个就是国务特别费除罪化啊，他就说我也是因为这个特别费，其实他这个当然里面有一个这个擦边啊，这个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被定罪的，他这是他当年大家认为他在这个上面犯了罪，但是其实没有定罪。但呢他就强调说我也有这个特别费，我好像是因为特别费被抓进来的，但是你看现在外面就已经把这个除罪了，把我关在这里面，觉得愤愤不平。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陈水扁最近有一个要重新加入民进党，那其实他在08年之后是已经退出了民进党，那最近重新加入，结果呢，哎，好像不是很顺利。因此呢，根据这个一个说法哈，这个陈水扁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才哎想不开了，在62岁的年纪哈轻生未遂。我们注意到现在这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说因为这两件事情产生了一个陈水扁，对于陈水扁有一个很大的刺激。另外一个呢，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在医护人员方面 是 强调说陈水扁现在罹患是严重的 忧郁症 ，还有结合有帕金森的综合症。好，帕金森综合症，所以说他现在手抖得非常厉害，可的有，因此有一种说法是这几件事情合在一起，就是变成了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就想不开了。 是，其实昨天吴淑珍呢，就是去探望他，然后在高铁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讲到，因为现在刚刚提到，就是外界一直觉得他可能是最近可能是这个特别费除罪，然后或者是说进民进党不顺利，然后造成他心里真的又可能一个刺激，所以造成他去自杀嘛。那可是呢，吴淑珍说，其实这不是，这长期以来呢，陈水扁是因为太想念家人了，对，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忧郁的一个症状，所以他一路以来只要例如说家人去探望他，他可能就会很开心， 是， 可是只要家人一离开，他开始就胡思乱想， 嗯， 所以这个事件呢，这两个外界所谓的这两个事件只是可能是一个刚好是一个时间点，但是不是真正造成的原因。那他也觉得说，如果现在外界一旦把这些东西去造成好像他是为了这个事自杀的，好像大家就会忽略到说他本身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需要家人的陪伴的这样的问题，而就可能会大家会忽略说他可能想争取说他只要居家照护，可能或者是申请到这个高雄的医院可以跟他家人近一点，所以他们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可是照理说，其实在台湾特别是陈水扁这样级别的犯人来说呢，应该他的任何的在监狱里面的任何行动应该都 是被监，不要说监视，应该都是有人会看 到。哎，我看到 他专门找摄像头的死角。 这个佩芬提到这个摄像头的这个问题哈，我看到这个法务部的一个说法是说，之前的这个监视的状况呢是只有在浴室这一块，因为考虑到这个隐私的问题哈，在这个浴室这一块是没有监视的，所以是一个所谓的监视器的死角。但是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监狱方面已经说要这个加强监视。我想他没有说的就是说以后可能这个陈水扁在洗澡的时候乃至这个如厕的时候都有可能有监视器在看着他。 没错 啊，这是一个监狱方面的一个消息哈。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其他媒体，因为陈水扁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我这里看到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法新社的一篇报道哈，是说这个台湾的前领导人陈水扁这个尝试在监狱当中自杀。他提到陈水扁目前的一种状况，可以说也代表了一种这个所谓这个国际媒体的一种观点。他认为呢，陈水扁是受到了因为他一个台独的一个立场，因此呢是给了得罪了，严重得罪了国民党，也当然得罪了北京啊，也得罪了国民党，因此呢在目前在监狱当中呢是受到了一个特别针对性的一个对待。这也是陈水扁现在在台湾岛内一个他的支持者们经常在呼在喊的一个口号，说这个法院或者说台湾的这个公检法都是国民党开的，因此呢这个陈水扁出了事情，哎，就有意把你往死里整。佩芬可以证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只能说呢，从一路以来，最近可能是真的吵比较了，所以从陈水扁开始就是也在官司，然后包括他进到监狱以来呢，其实他的支持者或者是最近民进党动作是比较大一点，一直在向国际上的一些人权的组织或是国际媒体来诉诸，就希望能够就是达到 引起国际注意、 哦。所以你只能说呢，那这样的报道可能他接收到的只有这一方面的讯息，但是对于你说台湾人来说，对我至少对我来说，陈水扁是经过台湾的司法程序的，那有很严谨的一个证据的一个搜索嘛，然后到法律的一个审判，然后你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台独所以才进了监狱呢？我觉得这样的说法真的是比较偏颇，只是说现在国际媒体他所能接受到的一个声音是这样的一个管道，或许他们会认。那你说马英九他也不会开一个国际记者会专门为这件事来说，其实我们没有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常人的角度来看啊，你看他的心理和他的身体还有整个的这个技术分析，你说技术分析他选择在这个浴室里面用毛巾，你首先讲到他只有离地面才64公分，你首先在技术上这个是非常难置于死地的。而且看他这个自杀历史，我看过新闻啊，他是入狱服刑之后呢已经是传出4度寻短、前面几次干嘛呢，撞墙、2次绝食、1次撞墙、台湾媒体不说嘛，这根本就是狼来了的心理，就你现在屡屡用这种方式引起大家注意呢，基本上已经失效了，而且会让人产生厌恶感。 是 说，哎，你用的这个方式呢，你说又没有用，而且呢又好像是为了博取大家同情，就越发搞得不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这个樊素这个非常的严厉，人家这个人家要自杀你还 这不是我说的，这台湾媒体他们 分析，我觉得就是 哎，这是狼来了。 有时候要就是在操作上可能真的要适可而止，因为我们如果看，不知道你们俩有看到，就是在他自杀当天嘛，台北刚好下了冰雹， 哎对， 然后陈志忠就会觉得， 对对， 你看 六月飞霜， 对，有多大的冤屈？我觉得在这操作上可能就过度。 其实这个陈志忠啊，哈，他我当然完全 神神叨叨了，开始 在那一天，在香港是巨大的雷暴，北京正午的时候天突然黑了。你要按照这样的这个道理去推论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冤情都在发生了哈。好，这个三地化新闻， 这个 我们待会儿说到这个陈水扁的这个。在台中监狱当中自杀未遂，那么这个法务部方面的说法是说，他是因为对于最近的这个机要费除罪化、特别费除罪化感到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有种说法说，他这个抑郁症啊、忧郁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关键是陈水扁从08年11月开始有这么一个贪腐案审理到现在，又一次重新的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到了新闻舞台，这个对于现在在监狱外面的那些人哈，在台湾的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说。 凤凰 U Radio 3D 换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我们今天马上来听到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的一段连线访问啊。陈志忠在事发之后啊，也是在脸书上面呼吁应该给阿扁公平哈。他说，在这个必须要冷静严肃的先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这个阿扁到底有多么拧，多么甘苦，甚至超过生命。这个您跟这个甘苦应该是台语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意思啊，我理解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这个真的是奋斗哈，很不容易。但是关于这个自杀事件哈，陈水扁的家人到底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一下陈志忠接受凤凰 U Radio 的连线访问。 现在的状况还是很不好哦，因为这个病情哦显然是在恶化。这个忧郁症的病情哦在恶化，那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移监到这个台中监狱之后，哦原本在台北荣总的这个医疗的工作是中断，那表面上是交给台中荣总，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在做这个医疗，所以病情恶化，才会导致这一个自杀的事件的发生，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那我看到有医生就说，如果说出现这样自杀的行为的话，有可能会重复的再进行。您上次、 这个、会重复的进行， 您目前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来发生， 非常有可能。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因为这个重度忧郁症哦，这个本来就是自杀的高危险嘛，高风险群嘛，那因为你这个医疗在北荣的时候哦是有来这个对他来做治疗嘛，那这个北荣的一个医嘱也提出说应该要居家来治疗就是要 home care， 因为在这个亲情的一个环境下对这个病情是有帮助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医嘱被法务部给推翻掉嘛，那后来是移到这个台中监狱去，所以不仅是没办法 home care， 连本来的这个医疗都中断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恶化的原因。 我看到法务部的声明有说，因为这样的情形，有在这个培德医院里面加强监护，或者说提供额外的照料。您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这个不是，他不是住在培德的医院，他根本不是住在医院。他住的那个地方那个是监狱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并没有入院，也没有搬入院，他只有搬入监，他也没有便利号码，也没有主治医师，那在里面也没有合格的医师或护士，这个培德医院说老实话是幌子啦，其实就是在台中监狱，所以这个医疗的部分整个是被完全是被排除掉，那我觉得这个是违反人权的，就是应该要给予充足的医疗，这个是这个国际上都是这样。 那阿扁先生自己关于这个自杀的原因的话，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有很明确的讲，这个他感觉到这个病情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像这个法务部他新闻稿说。是因为有立法院的修法，会计法修法啦，或者是所谓那个充满民进党，并不是那个问题，就纯粹这个主要还是忧郁症这病情的问题， 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吗？ 单一因素，对，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我们在从旁边的观察，我们也感觉到说移到这边以后啊，这个情况是变坏的，整个情况是变恶化的。 情况恶化，您为什么得出这样的观察呢？ 你包括他的一个手抖的情况嘛，然后他的讲话这个口疾的情况，以及他的一个情绪上的表现啊，以及他的一个思考跟表达的情况，这个跟北荣的时期比起来是有明显的一个退步。的一个状况。 那我之前看到您的脸书上有说这个阿扁先生有在抱怨之前这个特别废除罪化的这个事情，但是您刚才又说跟这个他的自杀没有关系，这是他亲口这样说的吗？ 对，这个是他亲口跟我说的，有关这个 自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啊。 嗯， 哦，那当然这个特别费这个是我们大家外界的一个评论啊。 嗯， 哦，那他本人倒没有特别去提这个议题啦。 嗯， 哎，那当然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大家都看得出来啦。啊，这个也不用再多说了。 嗯，那他自己有对于他最近申请重新加入民进党但是遇到了一点阻力有做出什么评价吗？ 没有，倒也没有提到这个部分呢。 没有提到 什么，因为那个入党他都已经就签署了相关的文件嘛，然后那也照程序在走啊。 嗯，那就您的了解，现在这个入党的程序接下来有可能通过吗？ 这个我不知道，这当然是要看民进党他最后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情况嘛。 嗯， 好，那在我们的部分呢，他已经都送出去了。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啊，在台湾接受凤凰 U Radio 的连线访问，他说得很明白，陈水扁自杀的原因，根据他的说法，是跟台湾法务部的这个说法是不同的，并不是因为受到外界这个新通过的立法的影响，或者说陈水扁这个重新加入民进党的这个阻力而想不开自杀，完全是因为这个疾病的缘故，是重度忧郁症。 是 这个抑郁症自杀，忧郁症抑郁症自杀，在大陆我们之前也听过，这个我相信是听上去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抑郁症确实有非常高的自杀率。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以前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进行检查的时候，医院曾经给了一个建议，说要陈水扁要 home care， 他刚才提到居家治疗。为什么陈水扁没有办法居家治疗？我这里查的这个台湾法务部的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啊，他说根据这个法令啊，受刑人是不能够居家治疗，所以说呢，特别在这个台中监狱，就是现在陈水扁收押的这个地方，附设培德医院，设置陈水扁先生医疗专区，提供更优于居家之医疗照护。那我相信这个说监狱里面的这个医疗照护比家里更好呢，这个恐怕有一点夸大的这个成分哈。但是刚才陈志忠不断强调说那是在监狱，但是法务部就强调说那是医院。到底是监狱还是他的全称叫做监狱医院？ 他是监狱，但是他还是医院。但你要想想说，所有的受刑的你能保证全部都是没有病的吗？ 嗯， 因为之前呢，我也就是讲过，就是之前吴淑珍就陈水扁太太，之前也因为这些案子被判了刑。 对。 然后那时候那判了刑怎么办？那大家知道吴淑珍当年发生过车祸，其实后来他的身体一直非常虚，而甚至他有时候一度，因为那时候因为包括家里这些事情，他一度剩下20多公斤，就整个人的血压有时候会低到会昏厥。还有他就是。治理这些排泄的能力是没有的，所以其实他的一个照顾是非常麻烦，所以当时判刑要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早上帮他移监到台中培德，因为他是一个病人，这边有一个医院照护，送过去，最后培德的评估是收不了这个人，因为他们的医疗是没有办法来负荷这样的一个人，你可能每天要请一个专人或什么样非常就是高级别，应该可能是要更设备更好的医院才有办法来照顾，所以培德也会评估是他们如果做不了的一个医疗照顾，他们是不会收这样的病人。那既然我相信，因为他是确实是医院来的，因为在当初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找过很多的例子，其实有一些更严重，例如说他其实腿都断的，只剩下一个，也许剩下一个屁股这样的，这样的人那同样是要坐牢的。那你说这些人要怎么办？你说他的犯的罪难道真的就不用坐牢？因为你身上有一些残缺或需要是病人的状态，你犯罪就不需要坐牢嘛。所以确实在台湾就是培德就是一个医院。那我相信其实在培，你说刚刚 Vincent 讲到，你说他会不会比家里的照护好？那你只能说现在陈水扁可能他需要家庭温暖，可是培德给不了他这个东西。 对，吴淑珍说他一见到我他心情就好起来。 对，但是但是你说培德有专业的医师在，就是他如果是一个医疗的一个正常的照护，我相信培德也是可以提供到的。所以你要批评他， 所以关键还是这个心理问题。 陈忠刚才强调说这个是心病啊，心病你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家庭的来医疗的。 对，他写了一个文章，他说现在陈水扁内心深处最大的创伤还是2008年11月11号那天被特侦组以国务费案上手铐，他传遍全世界那一幕像撒旦一样不断出现在我爸爸的脑海里， 先用这个媒体审判定罪、结果呢到一审就获得无罪，就全国的特别费说最后你都除罪化了、却独独留阿扁一个人继续受难，因为他爸爸的心里没有办法平复，这可能真的是压断他心里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东西真的是说不清楚了、这个就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个你按照这个案子来看的话，陈水扁的这个特别费哈，国务机要费是无，就是没有定罪的。但是陈志忠或者说陈水扁一定要强调说，这个就是造成了现在心病的源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解 决。之前我看那个王金壮老师，他也写过一篇专栏，他就看到当时三月份有个新闻，就出现的画面呢，就是阿扁，他是还我看了，应该是一电视还是哪个新闻片子，他说他数了一分钟，他大概手抖50多下，讲话结结巴巴，然后这个可能自己的排泄也没有办法自理，就失控的一个状态。他说我明明看到是这么一个病人的样子出现，你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保外就医？这可能就是陈水扁他目前最希望的状况是保外就医。他说政治的问题这么难解决吗？政治你就这么漠视人权呀，漠视这个人性的关怀呀，就可不可以就政治是政治，这个医疗归医疗，我就根据目前的这个医疗的报告你来做出这个保外就医的一个结论。 针对这个陈水扁的精神状况哈，这个培德这个台中监狱培德医院就强调说，监狱里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他辅导呢？哎，第一是有一个专职的叫做教诲师，哈，应该是台湾监狱当中的一个专业的人员，教诲师来专门对他进行辅导，那并呢安排他在专区内从事菜园浇水的活动，同时还有之前说安排他和其他的这个狱友吧，一起整理监狱内的图书馆， 就给你找点事儿， 就给你找点事儿做。不要让你 每天胡思乱想， 对，你一个人闷着就胡思乱想。但是说实话这个非常的苍白哈，这个你在菜园里面浇浇水能够治好忧郁症的话呢，这个我估计就是医学奇迹了啊。这但是因此你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哈，这个如果你看到电视上陈水扁的这个画面，62岁的一个算得上老年人了啊，62岁这么一个人，他的这个样子呢确实还是让人不得不产生一点 残的很多，真的。从他当年那种就是政党轮替时候的那种 当年意气风 发、 对，到也许他刚入监的时候还可以，因为每天每个礼拜他好像每天有一个小时放风，就他自己独享那个时间，其实 那时候感觉好像 还可以 跑步啊， 不时的对一些镜头挥挥手笑一下。 对， 到现在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是一个脸色也不好，就整个真的是差很多。 包括那次他的岳母去世的葬礼，他专门去有一个奔丧，当时还有很多人批评说陈水扁又在演了，在比如说趴在地上啊，然后在哭喊啊，当时的感觉哈，我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的样子，但是现在最近我看到台湾这个电视放出一段片段，人这个颤颤悠悠走路都走不直了，走两步就要摔倒的这个样子，哎呀，这个说实话，这个当然我没有办法替很多人决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啊挺可怜的，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这个情感的意见了哈。好，休息会儿，三立话新闻，待会儿我们。好了，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又说到这个陈水扁应不应该被特赦的问题啊，我相信如果要去做调查，或者我们提这个问题，在08年的时候，在他刚刚被定罪，刚刚出这个事儿的时候去问大家这个问题，跟在今天6月2号这个新闻发布了这个陈水扁的狱中尝试自杀未遂好这个事件之后，你再去问，特别是在台湾，如果去问这样的问题的话，大家的反应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恐怕这个压力，这个球就又要踢到马英九那边，到底因为根据这个法律，马英九有这个权利可以去特赦一个人，但是他做过这个承诺，他不会这么做。 是没错，其实在2012年大选前，就马英九跟蔡英文竞选之前呢，特赦陈水扁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不管是在辩论或者是在各政论节目，当然我是其中一员，就是不断的把标题下，就是你们能不能承诺，你们上任谁当选之后 谁敢就会不会特赦陈水扁，这是要说清楚的事情。那我记得当时马英九的回答是在他任内绝对不会特赦陈水扁。对，那特赦这一个问题呢，应该是说有两个层次，陈水扁到底要不要该不该被特赦，或者是他要不要特赦。因为陈水扁从一开始被判罪到他坐牢，他从来都不觉得他是有罪的，他是被政治迫害，他既然是一个没有罪无罪之身，那为什么要被特赦呢？所以其实在他们操作上面很少真的去真的说我们希望被特赦，而是说希望说我们可以举家照护，或者是说保外就医，那是两种层次。那包括说民进党呢，最近在声援他也是因为在人权上面，他真的是病得非常重，你应该是一个人性的考量，但是他不会说我们现在就要求马英九要特赦他，所以在议题的操作上是不同的，这里面有一点对不一样。 如果说民进党去要求特赦的话，他等于说先把自己身段就放低了，好，你先得有认错，好，那你再求你放过我。 而且民进党万一特赦的话，那好，那万一马英九任内不特赦，万一2016民进党上了，那是不是上的那一个人马上就要特赦陈水扁？ 其实台湾人的民意是怎么样呢？因为他可能刚刚爆出案子的时候台湾人是非常愤怒，真的是伤心的，但现在你看他新闻层出不穷，实在是一个有点病入膏肓的这么一个老人家，会不会心生慈悲，觉得 这样同情牌， 还是放他一马？ 同情牌有没有？ 其实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你说刚开始呢，你对这个人，其实我对他最大的不谅解并不是说他贪污，也不是说我容许他贪污，而是说他在这事情发生之后还是会有很多的操纵空间在让台湾这个社会撕裂，我觉得这是比较没有办法，所以你会觉得你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付出代价。这是所以你说4年前你问我能不能特赦，我绝对告诉你我绝对不觉得该支持特赦。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我还是两回事啊，特赦我会开始考虑，就真的我的心会动。一，我倒不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一个，就或者说我真的相信他没罪或干嘛，而是觉得陈水扁这个名字在台湾的政治发展历程，或是至少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他已经出现了，在我出社会开始13年，对，没有退出过，从刚出政党轮替到后来追弊案，到现在在讨论他到底该回家还是该特赦，就